Thank you. 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柴可夫斯基舞剧《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组曲，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稍后请您继续欣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交响空间，我是你的朋友古月。请大家继续欣赏指挥大师奥曼迪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西贝柳斯第五交响曲和交响师塔皮奥拉的天鹅，下面就请大家连续欣赏。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指挥大师奥曼迪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西贝柳斯第五交响曲和交响师塔皮奥拉的天鹅。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Thank you.